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摊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。人间百态， 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殷超。 我跟着坎蒂纵向穿过房间，他打开了门，我跟进去，他在我身后锁上门，大部分的喧闹被挡在了门外。这是在角落里的一间房，宽敞阴蔽又安静，有几扇落地窗，窗外还有玫瑰丛，一边的窗户上装了空调，我能够看见湖水，也可以看见威德平躺在一条长的金色皮沙发上，旁边有一张漂白的木桌子，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，打字机边上有一沓黄色的纸。他慵懒地说： 你能来真好，马鲁，找个地方坐吧。对了，想来一两杯吗？ 先不用了。我坐下来看着他，他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憔悴。写作进展如何了？ 还可以，只是我总是感觉到很疲劳，4天长醉实在是很难恢复。不过通常大醉之后我都会文思泉涌，对于作家来说，经常写着写着文章就会变得僵硬呆板，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作品。当你有话可说，一定会一气呵成，读起来或者是听起来不顺畅的东西，大概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想法，一定是的。 也许吧，不过那也得看看作者是谁。对于福楼拜来说，写作并不容易，但是他的东西就很好。 好吧，看来你读过福楼拜， 这么说你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了，一个批评家，文学学者。嗯，威德坐了起来，揉了揉他的前额说： 啊，我在戒酒，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感觉。我讨厌看见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酒杯，我得出去朝着那些谄媚的人微笑。他妈的，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个酒鬼，所以都在想我在逃避什么。那些个弗洛伊德学派的混蛋简直把这一套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，哼，连十岁的孩子都知道。如果我有一个十岁孩子的话，感谢上帝没给我孩子。那个调皮鬼肯定会问，爸爸，你喝醉的时候在逃避什么呀？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，您好像最近才开始这样吧？是啊，情况变糟了，不过我一直酗酒。你年轻的时候受得了罪，哼，但是当你奔四十后，你是不会像以前一样快速复原的。我向后靠去，点燃了一根烟。你为什么想见我？马洛，你认为我在逃避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充足的信息。况且每一个人似乎都在逃避些什么。可是每一个人不会都酗酒啊。你在逃避什么？嗯？你的青春，不安的良心，还是你自知是一个卑微行业里的小人物？我明白了，你是需要找一个人来羞辱，是吧？好，那尽管来吧，伙计，如果觉得心痛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威德大笑，揉乱了浓密的卷发，他用食指戳着胸膛说，你的面前坐着的就是一个卑微行业的小人物，马洛，所有的作家都是废物，我是最没用的那个。我写了12本畅销书，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收拾完那堆乱糟糟的东西，那就是13本。可是这些连送他们进地狱的火药钱都不配。我在一个满是百万富翁的高尚社区里有一个温馨的家，一位爱我的美丽的妻子，一个崇拜我的出版商，而我最爱我自己。我就是一个自大的混蛋，一个文学界的妓女或者是皮条客，看你怎么说吧，还是一个全能的混蛋。你能为我做什么？好吧，做什么呢？马洛，为什么你不生气？嗯？ 这没有什么可生气的，我只是在听你咒骂自己，倒是有点无聊，但不会伤及我的感情。 唯一的粗声粗气地笑起来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喝点什么吧？ 别在这儿喝了，兄弟，不能在只有你和我的场合喝。看你喝酒倒也没什么，反正没有人能够阻止你，我猜也没人会尝试去阻止你。可是我不能借你的酒性。 威德站起来说，我们也不是非得在这儿喝，走去外面看看，外面都是些什么精英人物，等你赚了大钱，你就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了。 哎，听着，不要跟我胡扯，他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。 是的，但是他们本来应该有所不同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们有什么用呢？嗯，他们可是县里的一流人物，但是他们却不比一肚子廉价威士忌的卡车司机高级到哪儿去，甚至他们还不如他们。 够了，打住吧。如果你想烂醉如泥，尽管喝好了，不要拉上这些人陪绑，他们可不会在喝醉之后躺着让维琳姐医生治疗，或者神志失常把老婆推下楼梯。 嗯，是啊，你通过了考验，伙计。 过来住一阵儿怎么样？你光是待在这儿，就能帮到我很多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能帮你。我知道啊，你待在这儿就行。一个月1000块，够吗？我喝醉的时候很危险，我不想变得危险，我也不想喝醉，你懂吗？我真的没法阻止你。先试3个月吧，这样我就能写完这本该死的书，然后远走一阵子，躺在瑞士山区的某个地方，荡涤我的心灵。这本书，你非得要这笔钱吗？不，我只是必须完成我开始的事情，如果做不完，我就完蛋了。我再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请求你，你为伦诺科斯做了更多，不是吗？我站了起来，走到维德的面前，狠狠地盯着他说：我把伦诺科斯害死了，先生，我害死了他。哎呀呀呀，不要对我感情用事，马路，我可是受够了那些软心肠的家伙。软心肠还是善良？威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在沙发边上绊了一跤，但是没有失去平衡。去他妈的，没关系，谈不拢我也不怪你。当然了，有些事情我想知道，我必须得知道。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也不确定我自己知道。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有件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必须知道。关于谁的事情？你妻子的？威德咬住嘴唇说：我觉得是关于我的。我们就喝一杯吧，真的。他走向门口，打开门，我们都走了出去。如果他存心让我不自在，那么他做得相当成功。威德开门的时候，客厅的喧闹声扑面而来，甚至比刚才还要更吵一些，大概是人们又多喝了几杯的缘故。威德四处招呼客人，他们看见威德也非常的高兴，不过喝到那个份上，就是见到连环杀手匹兹堡的菲尔手持特制的碎冰锥，也会满脸堆笑的。哼，生活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杂耍表演。走向吧台的路上，我们和罗琳医生还有他妻子撞了个正着。医生站起身，准备向前和威德对峙，他的脸上掺杂着憎恶和仇恨的表情。威德则亲切地说：见到你真好，医生。嗨，琳达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不，我猜这个问题有点蠢。我，威德先生。罗琳医生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他继续说：我有事和你说，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我希望言简意赅，请你离我的妻子远一点。威德费解地看着他说：医生，你累了，而且没有喝酒，我去给你拿一杯。我不喝酒，威德先生，你非常清楚，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而且我刚才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。威德仍然十分友好地说：好吧，我猜我懂你的意思，既然你是客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除了我认为你有点不对劲儿。周围的谈话声都停止了，男男女女都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这场大手笔的好戏。罗琳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套，伸直抓住手指指尖的部分，猛地向威德的脸上抽了过去。威德面无表情，连眼睛都没眨，他静静地问：明早用手枪配咖啡吗？我看着琳达·罗琳， 他的脸气得发红，缓缓起身面对医生。我的老天哪，你的表演真是蹩脚，别装得像个傻子了行吗，亲爱的？或者说你想在这儿等着别人扇你巴掌吗？罗琳医生转向他妻子，举起了手套，威德挡在他的面前说，放轻松医生，规矩是这样的，我们只私下打老婆。罗琳医生嘲讽的一笑说，如果你说的是你自己，那我非常清楚，况且我不需要你来教我礼节。威德说，是啊，我也只收有前途的学生，真可惜这么快你就要走了。坎迪，这位罗琳医生要走了。他转向罗琳继续说道，以防你不懂西班牙语，医生，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门在那边。罗琳医生盯着他一动不动，继续说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威德先生，很多人都听到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威德简短地说，别，但如果你非要那么做，就换一个更公平的场合，给我更多还击的自由。很抱歉琳达，但是你嫁给了他。威德揉了揉刚才手套结实的那一端打在他脸上的地方，琳达·罗琳苦涩地笑了笑，耸了耸肩。罗琳医生说，我们走，快点琳达。琳达再次坐下，伸手去拿她的太阳镜，轻蔑地看了她丈夫一眼。她说，你自己走吧，别忘了你还要去拜访你的几个病人。罗琳医生愤怒地说，我说了你跟我一起走。琳达转过身背对着医生，医生突然伸手来抓她的胳膊，威德抓住医生的肩膀把她扯到了一边，放轻松医生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。医生说道，把你的手从我的身上拿开。威德说，好吧，放轻松，我有一个好办法医生。为什么你不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呢？嗯？这时有人大声笑出来，罗琳浑身紧绷，就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野兽。威德察觉到了，灵巧地转过身走开。罗琳医生留在原地，手中攥着包，如果他上前追赶威德，他会看起来比现在还要愚蠢。没办法，只能离开，所以他走了。他快速穿过房间，直直地看着前方。坎蒂把门打开，他走了出去。坎蒂关上门，表情木然，然后回到了吧台。我走了过去，要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。我不知道威德去哪儿了，他也消失了。我也没看见艾琳。我背对着房间，人们继续热火朝天地聊着，我则独自喝着我的威士忌。这时，一个发色土黄、前额绑着发带的小姑娘从我旁边冒了出来，把玻璃杯推到吧台上，用哀怨的声音点下一杯酒。坎蒂点了点头，又给了她一杯。那个小姑娘转向我问道，我说，你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吗？他的目光呆滞，小小的红舌头沿着嘴唇转动，好像在舔巧克力碎屑。他继续说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感兴趣，但是你问这里的男人，他们只想动手动脚。我点了点头，从杯子上方望着他的翘鼻子和被日光晒粗的皮肤。要是动作斯文点儿，其实我也没那么介意。他告诉我，伸手去抓刚备好的酒，他一口吞下半杯的时候露出了几颗磨牙。我说，哼， 我也没有好到哪儿去。你叫什么？马洛。你的名字结尾有意吗？ 有。 啊，马洛，多么忧伤而美丽的名字呀。姑娘放下杯子的时候，酒杯几乎已空，她闭上眼睛，头往后靠，伸展双臂，几乎打到了我的眼睛。她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念道：就是这张脸，发动了千艘战舰，将伊利昂参天的高楼夷为平地。美丽的海伦，请用一吻赐我永生。他睁开了眼睛，抓住酒杯向我眨眼。伙计，那段写得不错。最近写了什么诗吗？ 没写太多。 姑娘扭捏地说道：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吻我。一个穿着素色剪绸外套和开领上衣的家伙走到姑娘的身后，在她头顶的上方冲我大笑。他有着短短的红色头发，一张脸活像萎缩的肺部。他是我见过最丑的家伙。他拍了拍小姑娘的头说： 快点，小猫咪得回家了。 姑娘生气地反驳：你是说你得给那块晶球海棠浇水了吗？ 听着，小猫咪，把你的手拿开，你这个讨厌的强奸犯。 姑娘大吼，然后把剩下的酒泼了他一脸，不过只是一口酒加两块冰而已。这个男人吼了回去，抓住纸巾擦干脸说： 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宝贝儿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明白吗？你的丈夫。 姑娘突然猛烈地抽泣，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。我绕过他们，离开那个地方。每一个鸡尾酒派对都是一样，连对话都是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

同时指责你妻子脚踩两只船。对于一个还没有从酗酒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的人来说，威德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。是的，已经很好了。当然，我没有见过他喝醉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喝醉会是个什么样子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酗酒。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。一个偶尔喝高的男人和他清醒的时候还是同一个人。一个酗酒的人，一个真正的酒鬼，那可不一样。你无法预测他的行为，你只是知道他喝醉后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。这时，轻轻的脚步声从我身后响起。艾琳威德穿过露台，坐到了我的身边，躺椅的一角上。他轻轻地说：对了，您怎么看？那位拿手套的先生。然后他皱了皱眉，开始大笑。哦，不，我讨厌人们说那种丑相，倒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医生。他和咸谷里一半的男人都上演过那个桥段。琳达·罗林不是一个荡妇，不管他看起来、说话的样子还是行为举止，都不像是一个荡妇。我真的不明白罗林医生为什么表现得好像琳达就是一个荡妇一样。我说，也许他是一个改过自新的酒鬼，很多人会变得非常禁欲。威德夫人说着，看着湖的方向。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人们通常认为作家在这儿会非常的幸福。如果一个作家在别的地方也能感到幸福的话。他转过脸看着我说，所以你还是没被说服接受威德的请求，对吗？那样做没有意义，威德夫人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我没办法确定自己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，我得时刻待命。但那不可能，即使我没有其他事情要做。比如当他突然狂暴起来，那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。况且我没有看出任何他会发狂的迹象，他看起来挺靠谱的。威德夫人低头看着双手说，如果他能写完这本书，我觉得事情会有所好转。不，这个我没法帮他完成。威德夫人抬头看看我，然后把手支在身体两侧的躺椅上。他向前靠了靠说，如果他认为你能，你就能，这才是重点。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在我们家做客还收取费用有点不光彩？威德夫人，威德需要的是一个精神病医生，最好你认识一个，而且那个人还不是一个庸医。威德夫人看起来非常吃惊，她说，精神病医生？为什么？我把烟斗中的灰敲出来，在手里握着，等着烟斗变凉之后再放到一边。如果你想听一个业余人士的意见，那么听好。威德认为他的心中有一个深藏已久的秘密，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一个令他内疚的秘密，可能关于他自己，也可能关于其他人。他认为那就是他酗酒的原因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。他可能认为那件事情发生在他喝醉的时候，所以该回到酒醉的状态当中去追寻。酩酊大醉就像他每一次喝醉一样。这是精神科医生的工作，目前看来一切都很好。如果这个假设是错误的，那他喝醉是因为他就想这么做，或者说忍不住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个秘密只是他的借口。他写不下去，或者说写不完，因为他酗酒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酗酒，他无法完成他的作品，但也有可能原因和结果 相互导致了。 威德夫人说：“ 哦，不，不，罗杰很有才华，我很确定他最好的作品还没有诞生。” 威德夫人，我告诉过你，那只是我的业余建议。你前几天说他可能对他的妻子失去了爱意，也许刚好相反。 威德夫人望向房子，然后转身背对着他。我看着相同的方向，威德站在门里，向外望着我们。我朝那边看时，他走到吧台后面，把手伸向了酒瓶。威德夫人很快地说：“ 干预不会起什么作用，我从不那样做，从来不。” 我觉得你是对的，马洛先生，没有什么可做的，只能等他自己理顺思路。 烟斗凉了，我把它放在一边说：“ 既然我们一直在暗中摸索，何不换一个办法呢？” 威德夫人简洁地说：“我爱我的丈夫，也许并不像一个年轻姑娘那样去爱，但是我爱她。一个女人只会年轻一次，那时我爱的男人已经死了，他死于战争。很蹊跷，他名字的缩写和你的一样。事到如今也无所谓了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不能完全相信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尸体没有找到。但是很多人就是那样消失了。” 威德夫人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 有时候，当然并不经常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来到一个安静的鸡尾酒厅或者是高档酒店的大堂，又或者在清晨或者深夜独自徘徊于游艇的甲板上时，我想我可能会看见他站在某个阴影的角落里等着我。” 威德夫人顿住了，眼帘低垂：“ 我真的是傻呀，我感到很惭愧，我们非常相爱，那种狂暴、神秘、不大真实、一生一次的爱。” 他没再说话，而是坐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湖面。我回头又看了看房子， 威德就站在落地窗里，手中拿着酒杯。我又回头看着艾琳，她在我的眼中已经不存在了。我起身进屋，威德端着酒站在那儿，他喝得很凶，眼神也不太对劲儿。他说话的时候嘴角抽搐着。“ 和我妻子进展如何？ 马洛，嗯？ 没有什么进展，如果你说那方面的话。”“ 我就是那个意思。那天晚上你得逞了，你亲了他，你大概觉得自己手脚麻利，但是你在浪费时间，兄弟，即使你有那般魅力。” 我试着绕过他，但是他用结实的肩膀挡住了我的去路。“ 别跑，老兄，我们喜欢你在周围的感觉，我们家里少个私家侦探。”“ 对不起，我恰恰就是多余的那个。” 威德举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 我告诉他：“你应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建立对酒精的抵抗性。”是不是觉得像个大空话？ 好吧，教练，你是一个品格塑造者，对吗？你应该清楚，不要想教育一个酒鬼，酒鬼无药可救。我的朋友，酒鬼只会崩溃。有一部分还挺有趣的。 威德又从杯中喝了一口，几乎把酒喝光了。 有一部分非常可怕，但是我可以引用好医生罗林的金句，那家伙真是一个背着黑包的大混球。 离我的老婆远点，马洛，你的目的当然是得到他， 他们也想， 你想和他同床共枕， 他们也想， 你想和他同床共梦，嗅一嗅他回忆里的玫瑰花， 也许我也想，但是他没有什么可分享的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 你只是独自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。黑暗。 威德喝完了杯中酒，把酒杯倒放。 就像这样，空空如也。马洛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最清楚这个了。 威德把杯子放在吧台的角落里，僵硬地走向楼梯，向上走几步后又抓着栏杆停下来，靠在上面向下看着我，露出一抹酸涩的 笑。 原谅我刚才陈腐的讥讽，马洛， 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。 任何什么事情？也许他还无法抵抗初恋那种魂牵梦绕的魔力，那个在挪威失踪的家伙。 你可不想失踪，对不对，兄弟？你是我的专属私家侦探。当我迷失在塞普尔维达峡谷的荒野中时，是你找到了我。 威德的手掌在光滑的木质扶手上画圈， 如果你自己失踪的话，我会非常伤心。就像那个和英国佬混在一起的家伙，他失踪的那么彻底，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来过这么一遭。你觉得他会不会是编造了这么个角色来把玩呢？ 我怎么会知道？ 威德低头看着我，双眼之间出现了深深的沟壑，嘴巴因为苦涩而扭曲了。 怎么会有人知道？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宝贝儿太累了，宝贝儿和破损的玩具玩得太久，宝贝儿想要说再见，拜拜。 威德上楼了，我站在那儿直到坎迪进来。他开始清扫吧台，把玻璃杯放进托盘，检查酒瓶是否还有剩余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或者是我觉得他没注意到我。然后他说， 先生还有一杯好酒，浪费了就太可惜了。 说完他举起了酒瓶， 不，你喝吧。 谢谢先生，可是我不喜欢，一杯啤酒不能再多了，一杯啤酒就是我的上限。 哼，聪明人。 坎迪盯着我说，这个房子里有一个酒鬼就够了。我的英语不错，对吗？ 当然，很好。 但是我用西班牙语思考，有的时候我用刀思考。我的老板归我管，他不需要任何帮助，兄弟。我来照顾他，你明白吗？ 小混混，你做得十分出色呀。 哼，票子养的。 坎蒂从两排白牙中挤出了这句话，他拿起满满一个托盘，顺势甩在肩膀上，像个餐厅侍者的架势。我走向门口让自己出去，脑子里琢磨着为什么迪子的儿子在西班牙语中变成了一句骂人话。我没琢磨很久，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想了。在威德家有比酒精更重要的事情，酒精只是一种伪装的反应。那天晚上晚些时候， 大概在9:30到10:00之间，我拨了韦德家的电话，响了8声之后，我挂断了。但是我刚放下听筒，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是艾琳·韦德。他说，刚才有人打过来，直觉告诉我是你，我正准备去洗澡。啊，是我，但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韦德夫人。我走的时候他头脑有点混乱，我是说罗杰，我猜也许我开始对他有点责任感了。艾琳说，他挺好的，睡得很沉。我想罗琳医生让他很不开心，比外表看来要严重，也难怪他会对你胡说八道了一通。他说他累了想睡觉，很正常，我觉得。是啊，如果他只说了那些，那确实。好了，晚安。谢谢你打过来，马洛先生。我没说他只说了那些，我是说，他那么说过。我们之间有一阵停顿，然后艾琳接着说，每一个人偶尔都会有一些奇思异想，别把罗杰太当真，马洛先生，毕竟他的想象力很丰富。当然了，上次之后他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碰酒了，请忘掉所有的事情。我猜除了这些，他大概对你不怎么礼貌吧。哦，他没有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你丈夫是一个可以深刻自省的人，这不是一种常见的天赋。很多人历经一生用一半的精力来保全他们并不拥有的尊严。晚安，韦德夫人。他挂断电话，我摆上棋盘，填满烟斗之后，我开始检阅兵卒，看看有没有胡子拉碴或者衣冠不整的。然后我复原了格尔恰科夫和米涅金打锦标赛的那局棋，72步打成和局，是势不可挡的进攻方遭遇固若金汤的防守者的经典范例。不带盔甲的厮杀，没有流血的战役，恐怕这是除广告业之外对人类智慧最为精心的浪费了。一周之内并无新事，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处理业务，但碰巧业务很少。一天早上，卡案组织的乔治·彼得斯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路过塞普尔维达峡谷，出于好奇顺便造访了维林姐医生的地盘，但是维林姐医生已经离开，有6-7个勘探队为土地分租的事情正在测量地块，那些和他聊天的勘探员从来没有听说过维林姐医生这个名字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87.6